车即享2年零利率，更有高达6000元置换补贴。上汽大众途观 L 诚邀您选购。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NECO。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帅有一顶和小二，斗志必报九霄拳。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旁耳边。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先来关注一组最新的文化动态。昨天是国家大剧院周末音乐会10周年的日子，北京交响乐团在著名指挥谭丽华的指棒下，为现场的观众演奏了中外经典作品，与现场1000余名观众共同完成10年之约。昨天的特别音乐会上演奏了歌剧、波尔卡、圆舞曲、交响曲、协奏曲等多种题材，不少作品遴选于周末音乐会10年来最受观众喜爱的经典曲目。本月18号到21号，弗朗茨·雷哈尔创作的经典轻歌剧《风流寡妇》将迎来在国家大剧院舞台上的第二轮演出。轻歌剧《风流寡妇》由匈牙利作曲家雷哈尔创作于1905年，讲述了一段发生在花都巴黎的浪漫爱情。2018北京图书订货会昨天闭幕，订货会有736家单位参展，展位突破2440个，达到展场极限。3天时间吸引9.2万人次参观，订货会期间共展出去年以来出版的新书和精品图书近50万种。由方刚亮导演、张静初、龙品旭等人主演的电影《我的影子在奔跑》昨天宣布将于本月16号上映。张静初在片中素颜出演自闭症孩子的母亲。影片《我的影子在奔跑》曾获第29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儿童片奖。再来关注一组其他新闻。昨天首届1039暖冬购车季在农展馆开幕，趣味的车辆低价竞拍活动、丰富的新能源参展车型都成为听众关注的焦点。通过低价承诺、优先提车等一系列促销政策，开幕首日全天成交车辆超过200辆。昨天是本市启动今年首个空气重污染橙色预警的第一天，环保部门和交管部门加大力度检查违反现行规定的车辆和排放超标车辆，共有717辆尾气超标车辆被处罚。昨天零时，市城管执法局启动空气重污染橙色预警应急预案，全市各级城管执法机关出动了不少于90%的执法力量，组织开展对施工扬尘、道路移洒、露天焚烧、露天烧烤以及无照售煤等违法行为的执法检查。北京西站地区管委会透露，今年全国春运，北京西站铁路预计运送旅客1167万人次，每天平均到发29万人次，比去年增长 0.4%。 今年春运，西站将试行 P3 停车场15分钟免费落客功能。从本月18号首车开始，公交集团将撤销588路、126路、450路和913路4条线路，调整专167路及526路的营业时间，并调整59路等10条线路。北京市交通委透露，今年北京机动车保有量将控制在610万辆以内，中心城区路网交通指数控制在 5.7 左右。同时，北京将继续加快轨道交通建设，运营里程增加到632公里以上，治理自行车道900公里，使绿色出行比例提高到 73%。以上内容是由小通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今年开门红，人保送你见面礼，三个月内车险到期未投保车主，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成功测算保费就送100元代驾服务。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京通快速路进京方向远通桥到四惠桥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艺海说宝。艺海说宝，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寻宝护宝藏宝，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本是辅助习武的班制，由于清朝满汉两族广大男士的新鲜与孝贫，竟使它呀成为了一种极为时髦的配饰品。上自皇帝与王公大臣，下至满汉各旗子弟富商巨贾，虽尊卑不同，而都喜欢佩戴。如果您听了我们上期的节目，一定知道我们要做的是一个长达4期节目的连续长篇故事，说的就是首都博物馆珍藏的镇馆之宝李莲英扳指的传奇故事。今天是第2期。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说到扳指，当年由于炫富的一种需要，扳指的质地也由原来的犀角驼骨发展为象牙、水晶、玉、瓷、翡翠、碧玺等等名贵华润的原料。普通旗人佩戴的扳指以白玉磨制的最多，贵族扳指以翡翠制者为上选。扳指的颜色、浑成、花斑都是各异，碧绿而清澈如水者，那真是价值连城，非贵胄而不敢轻易佩戴。以扳指的大小薄厚而论，又有文武之分，武扳指多素面，文扳指多于外壁精琢诗句或者花纹。您瞧瞧，小小这么一个扳指，其实里边啊有很多的讲究和学问。那么在高月溪所著的《玩意儿》一书当中，就讲述了李莲英这枚翡翠扳指的传奇故事。上期节目咱们说了，嘉庆皇帝遇刺，幸亏王爷绵恩等人救驾，才逃过一劫。嘉庆皇帝呢，就将自己心爱的翡翠扳指就赏给了绵恩。要知道这枚扳指是他当年从和珅府抄家的时候留下来的。此后他就命人审问刺客陈德，没想到没用刑罚，这陈德呀全招了。咱们继续有请大多相声俱乐部实力演员武宗亮继续为您讲述。 到了我23岁的时候，我也到了娶妻的年龄，便在山东本地找了一家姓张的人家，算是将这门婚事的门槛过了。而我们既天人进口，生活就必须更加努力，否则过些年有了孩子，更不知道如何是好了。我便趁着年轻还算机灵，就学了我父亲做饭的技术，想着多为家里出一份力也好改善改善。剩下的时间里，我们一家人虽暂且有所依靠，但是也得跟着东家调往各处，跑遍了山东的临沂、济南、章丘等地。我们还好，父母一辈就难以忍受颠簸的疲劳，我们看着心如刀割，但是无可奈何，真不知道该怎么办。结果没有多久，我的母亲前一步去世了，她也是不忍生活的重负，提早撒手去那边享福了。那年我才29岁，无子 他老人家就是不能享受那种看见隔辈人的福了。俗话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啊。转过年来，我的父亲也随着死去了。这一年，我马上就要到30岁了。看来这老爷子也没有听到过一声爷爷了。过了几年，正当兵荒马乱之际，匪乱猖獗之时，也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我与张氏生下来第一个儿子，要让他从小也像我们一样吃着苦，而我们也增加了一份额外的负担。人家都说生男孩叫弄璋之喜，而在我们家这却显得那样的平静。也就是那几天有些欣欣然的感觉，只能盼着他快快长大，也能为家里做些事。虽然委屈了他，但是谁又让他生在我们这一个整天在厨房里靠给人做饭混饭吃的家庭呢？除了寄托一下我们大家的美好希望，就给这孩子起一个名吧，他叫陈露儿。真想着靠他能改一改我们拮据的生计。我有时也常常想，如果像我们这样的家庭不生在这样一个时代，是否就会生活得好一点呢？哎，谁知道。2年以后，我们的第二个儿子降生了，他和长子现在凑了一对儿，索性叫他对儿吧。他们也许就是我们陈家的希望，现在就靠着我们夫妻两个维持生活。可是父母都已经不在，我们在山东实在是混不下去了，想走可是去哪儿呢？我们往哪儿走啊？想着我们似乎在北京还有个亲戚叫什么护军，记不清了，他是我的外甥，也许在天子脚下能够有条出路。我们想好了，就打点了一些行李，匆匆奔往了京城。我们也不知道这一家大小到那儿去究竟能不能够被接纳，但是在山东举目无亲，而且我们在那里也承受了不少伤心的记忆，所以实在不想在这儿待了。经过了几个月的辗转，我们终于在北京西城能仁寺见到我那位外甥。不错，他现在确实在内务府当差，而当我们谈到生计的时候，他却面露难色。我们就不好死乞白咧的纠缠了，但是确实的考虑到自身，也别无选择呀。事情的结果还可以，通过引荐，我们曾经被安排在内务府造办处去服务一个姓刘的妃子，据说她曾是皇上的侍女，后来被提拔成贵妃。后又过了一段时间，我们被委派到内务府孟明的手下做事。我想这也许都仰仗着我这点烧菜的手艺和我妻子给原来主子干零活的工作经验吧。另外，我们为了跑动关系还搭了15吊钱，这才谋得一个相对稳定一点的差事。孟明是在内务府负责御膳房的，我于是继续做我的厨师。这样下去，日子又能缓过来了，我们从此也就安心了些，并没有什么非分之想，只想踏踏实实好好的把生活过好。那年我已经42岁了。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珍宝传奇， 中间的过程就不多说了，剩下的就是今年的事情。 生活本来是好好的，两个儿子也平安地长起来。正当我们的局面开始有所好转的时候，我的妻子突然暴病死了。亲人的相继离世，让我们父子越来越孤苦。另外，我们还要照顾我的岳母，她因为受伤而致残，已经80多岁了。我曾深恨没能够对自己的父母尽孝，所以对岳母就格外的尽心，平日里也很注重培养好我这仅存的两个儿子，是名副其实的上有老下有小啊。可是实际情况却一天坏过了一天，我们又开始窘迫了起来。大儿子虽然才10几岁，但是被生活所挤兑，也要出去打工。至于说这小儿子，也许要再等个2-3年。现在他守在我的身旁，心里多少还算踏实。年过不惑，不幸的事情连连，生活得不到转机，看着自己一天天憔悴下去，便有了借酒浇愁的举动。我开始贪恋杯中之物，只有那一杯一杯灌下去之后渐渐升起的快乐感觉，我才认为是最美好的。而当我酩酊大醉之后睡醒睁眼时，我的心里都有一股痛苦涌上来。痛苦为什么又醒了？怎么还是清醒地活在这个不幸的世上？于是就急于再用酒的麻醉让自己尽快摆脱这样的感觉，而酒入愁肠，愁更愁。就这样，我便很快不能自拔于这种醉生梦死的生活。我的东家也发现了我近日添的这一恶习，认为我终日饮酒定会误事，况且有时我借着酒性会疯癫地发泄一些对人生的不满，有时发泄的可能有些过火，东家看不过去，但出于好意几次三番提醒我，而我则没有意识到，便去问两个儿子。他们告诉我说，我喝醉酒时常在院子里哭哭笑笑，时而欢唱，时而破口大骂。我亦欲有所收敛，但是始终克制不住，一而再再而三，我就因为这样而没出息地被孟家赶了出来。但我一点儿也不怨恨他们，我带着两个儿子陈露儿和陈对儿，带着我的岳母想投靠在北京的表姐。但是到了那儿我才知道，表姐也刚刚死去，家里人身披重孝，气氛悲凉。我想他们难道有意要躲着我不成？哪怕是死也不要帮我吗？我不能这么想，看来和我有关系的人都会被连累致死，我害了他们一个又一个，我的父亲，我的母亲，我的妻子，我的表姐，现在害得我岳母变成了残疾，看着我的两个儿子，我的眼泪夺眶而出。谁知道他们日后会怎么样，我又会怎么样？还是有好心的朋友把我暂时安顿到东华门外小甜水井胡同。我们没有工作，靠着朋友的收留暂且接济。千恩万谢了朋友之后，我要去找工作，要去挣些钱来。可是不容易，真的不容易。这一连很多天，我天天都忙于找工作，他们不愿意要我，我每天都是干劲十足的出门，垂头丧气的回来。因为实在不堪忍受穷苦难耐的生活，我也是看透了一切的世态炎凉，对于这个灰色的世界想了想，也没有什么好留恋的了。想了很久，觉得只有死才能不受这些折磨， 我想死，不想活得这么委屈，这么没有人味儿。死就是我的最后想法。乐宝问陈德，自杀的办法有很多，而你选择的不是自杀，而是杀人，而且你杀的是当今的圣上真龙天子，你脑袋没毛病吧？陈德摇摇头，是的，我不想一死了之，我知道我平庸了半辈子，只是不想也平庸的死去，总是要做些惊天动地的大事，反正都会死，如果我的死能牵扯很多人，最好还是重要的人，那么也算是我对于社会的一种报复吧。乐宝瞪大了眼睛，所以你就选择了行刺？陈德摇摇头，大人，起初并不是这样，那还是源于我的一个梦。梦？仔细讲来，是。有一天，我喝酒了，喝得烂醉如泥，很快就睡了过去。在梦里，我看见了很多奇形怪状的东西，金碧辉煌，好像置身在宫殿之内，恍惚间觉得自己已经不在人世，而眼前看见的都是金龙盘绕，周身美女如云，很多景象现在已经都记不太清楚了，只有这些零散的记忆。我认为这对于我是一个启示，如果说龙象征着天子，那么我自然而然的就想到了皇帝。我曾经在内务府的下属办过差，对于皇宫是很熟悉的，也许我刚才梦境的来源有一部分是因为我对皇宫景色的印象吧。乐宝用手指着他，就这样你便决定了这场行刺活动？你的身世固然可怜，但是想法简直就是荒唐，我们将依律对你有一个正确的处决，现在要求你详细地道出你的行刺过程和各种的细节，我们必须有所记录，告诉你这是程序。陈德点点头，大人，我决定了行刺皇帝之后，就在时时刻刻等待着机会，我知道我所剩下的日子已经不多了，当然这都是我自找的。于是在我人生仅存的几天里，我活得很有激情，我想我这一生都没有像那几天那样的放松，有一种释然的感觉。 直入主题。 这句话是庆贵说的，庆贵有点不耐烦了，告诉他赶快说正事。好，今天早上我带着我的儿子去东安门外转悠，发现今天有黄土店到净水坡街，料想可能是皇帝要在这儿露面，我到处打听了一下，感情是皇帝祭祖归来，届时可能从神武门通过。于是我忙跑回家，拿了一把短刀，叫上了儿子。因为我想，今天我的命可能就完了，两个儿子也一定会受到株连，顾不得了。我死了，他们兄弟两个也难以维持生计。尽管我这个父亲没有什么力量能够帮助他们，索性要死一起死算了，其他人在这个时候我也顾不上了。天刚大亮，我就和鹿儿一块出来了，

以前老姐总说过年就像打怪兽，我就纳闷了，他又不是奥特曼。 过年多好啊，好吃好喝不上课。 有一种礼物叫哥长大了，催婚催娃催红包，三天吃成水桶腰。 别哭啊，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系列活动欢乐驾到，爆笑幽默脱口秀，欢乐段子听不够，明星大咖来助阵，现金红包大放送，北京电台让你笑笑笑笑笑不停。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说宝》。艺海说宝。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寻宝护宝藏宝，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通过高月熙所著的《玩意儿》一书，跟您说一说李莲英翡翠扳指的传奇故事。继续有请大道相声俱乐部实力演员武宗亮为您讲述。 尽管我想到儿子们也一定会因为我而被害死，但是最终我还是希望他们能够活下来，所以才对他说了这些话。当然一切也都交给了天命，如果老天不让我陈家有生路，逃也是没有用的。想到这里，不知不觉已经是稿日当空的晌午了。只见此时神武门到顺真门前熙熙攘攘，已经聚满了人，都是些达官显贵和身着黄衫的带刀护卫，渐渐排成了两列，闪出了一条又宽又直的通道。我知道动手的时间到了，这个时候我也不由得加快了心跳。远远的我看到皇帝的车辇徐徐而来，正当中坐的一定就是嘉庆皇帝。尽管我没有见过皇帝一面，但是他那一身锦绣龙袍谁都认得。当他穿过神武门到达顺真门前的时候，我料定他必下车换轿，因为里面都是一道又一道的门槛和台阶，车轮压不过去。我提醒自己，只要皇帝下车，我就冲过去。皇帝果然下车了，我想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于是我拿出了刀，在拼命之前看了儿子最后一眼，旁的也都没想，就冲了过去。我本以为我到不了皇帝跟前就会被侍卫砍死，但是我万万没想到的是，直到我看清皇帝的脸时，都没有人来拦阻我。随后才是他身边一个穿着不像侍卫也不像大臣的人向我冲了过来。接下来的事情就像你们白天看到的，我是如何做垂死挣扎，如何被抓住的。这陈德的话就像是开了闸的洪水一样，谁都没想到他说出来的是那么多那么顺。本来是想不得已时还要用大刑，可现在一看他全招了，大刑用不上了。 可是有一节，越是说得顺畅，它的真实性就越值得怀疑。也许陈德早就想好了，想好了这套词。一般大堂的审案，只有犯人在狼狈的状态下被逼得不断推翻自己，不断更新信息，最后所整理出来的东西才有效。而现在陈德的陈述让大家觉得这一切来得也太顺利了。乐宝手机公案，传陈德之子上堂对证。陈露儿被传了上来，他们要看看父子的话是否对得上。陈露儿被问了很多话，所问的问题跟问陈德的基本差不多。陈露儿一点也不否认父亲对于白天那件事情来龙去脉的回忆，至于说看见父亲被抓之后自己的举动，那就像父亲之前所嘱咐的那样，就是逃跑。孩子带着深深的恐惧和伤感，一边哭一边擦着眼泪走出了神武门，回了家。说到这儿，乐宝、庆贵还有其他大学士心中难免异样。怎么，你一个孩子前边跟你爸爸两个人怀揣利刃，大步流星进入神武门，可以畅通无阻不说，完事儿这小孩又能从里边出来，还能顺利回家？难道说皇宫北大门是自由市场吗？来去自如？他们问陈德，城门守军为什么发现不了你们？陈德的回答也很干净利索，他说自己在内务府当差的时节，其中有送货的任务，跑东跑西那是常有的事情，所以对于城门的看守也十分熟悉，知道他们问的话应该怎么回答最有效，知道他们在简单问了几句之后肯定就不用搜身检查了，原因只有一个，他们懒得检查。不是陈德父子高明，而是看守兵丁散慢。经过长时间的审讯，升堂也不知升了多少次，但是陈德这一回却不像之前陈述自己身世和作案经过那样痛快了。他否认背后指使，只肯定他单纯的目的，杀皇帝是为了死得痛快，死得壮烈，那是一种自杀的极端方式而已。这种话即使是真的，估计疑神疑鬼的刑部也不可能轻易相信，但是用刑也不能过重，万一这陈德经受不住死了，那可就什么都问不出来了。怎么办呢？真棘手啊。无奈之下，大臣和嘉庆只能不情愿地接受最终的结案。审到陈德为止，因为无法揪出幕后者，陈德誓死不招，也许在审他的头一天他就知道这样的结果，所以他有着不同于其他犯人的心理包袱，没有了恐惧和顾虑，他的态度才能那么从容不迫，乃至在刑部大堂之上还能有兴致将自己的悲惨命运娓娓道来。草草处理了一下陈德的东家们，让他们负一些连带的责任后，就开始对陈德本人量刑。行刺皇帝属大逆，任何朝代对于大逆的罪名都要予以最重的死刑，这是不用多讨论的，并且要株连九族。另外，嘉庆有一点做得很对，在之前提讯陈德的证人时，曾在京城大规模的搜捕相关人士，也就是抓人，有很多无辜的人也卷入了这场大案中，现在决定只审到陈德为止，那么那些人呢就应当释放。嘉庆认为做得过分的理应改正，就释放了他们。只可怜陈德一家， 前面陆陆续续死了不少亲人，现在仅存的几个也要地下重逢了。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珍宝传奇。 绵恩在自己的房间里摆弄着那颗翡翠扳指，屋里头没人，他往自己的大拇哥上一套，还怕套得不瓷实，使劲儿往手指头里拧了拧，伸出来后看了看，嘿，真漂亮。绵恩沉醉其中啊，他说，这确是个好东西，有道是前三年来人养玉，后三年来玉养人呐。刚说到这儿，忽听门外有人来了，他赶紧拔了下来，别让人看见我自己在这儿烧包。哎哎，拔不出来了，你瞧刚才套得太紧了，你瞧多丢人。这关键时刻，哎，下人问主子，哎，您干嘛呢？来人是绵恩的侍从，是这府里的二爷管家明安。他和绵恩的关系有点像当年和珅跟刘全的意思，一主一仆，两人平时走得比较近。今天绵恩有点慌了，主要是这倒霉的扳指死活拔不下来，他索性把手一捂，问明安，什么事儿啊？着急忙慌的。主子，前一阵子刺杀王家那主给正法了。哦，怎么判的？凌迟。绵恩点了点头，这是情理之中啊，这孙子活该，你说他没事杀皇上玩，这不是作死吗？谁说不是呢？另外跟您说一正事儿，刚才礼部来人了，礼部尚书徐有清徐大人来过，他让奴才给您带个话，有打安南朝鲜南长和倭国的使臣前来进贡，礼部想请您在府上搞一个欢迎宴会，届时请您给你一个礼单，看看这帮从蜀国今年的贡礼有哪些，然后再由您报给主上。绵恩一听，这礼部现在是越来越不管事儿了，去年不就是我帮着办的吗？这万岁爷也是，将来打算把我调到礼部去是怎么着？回回让我跟他们这儿实习着玩，跟这帮外国人打交道那可累着呢，别的不说，就他这一嘴鸟语你就听不明白。还是礼藩院清上，好歹接触都是少数民族啊，怎么着也是咱大清朝自己的人呢。那您说的对，爷您看，那这个咱是帮不帮徐的人呢？哎，当然得帮啊，咱跟徐的人是老交情了，哥们之间不错，朋友张嘴求咱们，咱好意思驳人家呀？正好万岁爷对我也是一片的信任，当晚辈的也得不负皇恩才行，你去回复徐的人，这次宴会我搞了。这明安告退，管家出去了，绵恩还得赶紧想着把手上这扳指给撸下来，这半天一直在大拇哥上套着呢，仿佛还越套越紧了。徐有清托绵恩在礼部主持藩邦朝见典礼之后，他安排了一桌晚宴，就在定王府内举行，这是一次非官方交际的宴请，性质跟韩熙载那个差不多。这一来，绵恩跟徐有清是哥们儿；二来，绵恩对朝廷的事情有责任心，工作上也不分内外，这是他的优点。可要说到定王爷的缺点，可能此人有点虚荣。可话说回来了，毕竟人家从小就是王爷， 这也是情理之中。不久，各国共使全都到了，倭国使臣也来了。本来人倭国不是咱大清的属臣，这次是一个商团，以贸易的身份跟着那帮南亚藩邦一块见定亲王的，说是要跑中国来做生意，到时候要见皇上就没有他们了。这次是非官方的接待，所以这帮人多少有点跟着凑热闹的意思。白天礼部负责接待，到晚上天刚一擦黑，这帮人就呼呼啦啦全都奔了定王府，就跟抱团旅游到下一景点一样，都知道晚上这顿饭丰盛啊，中午那国宴根本就没怎么吃，生怕没肚子蹭晚上这顿。从这儿您就能看得出来，这藩邦国平时的生活是多么的困难，逮着一顿饭不要钱往死里造啊，年年都这样。绵恩也看得出来，看出什么呀？就是他们这份没起子。这次来的有安南、南掌、朝鲜、倭国商团几个国家的代表，定亲王在府内是大排筵宴。 绵恩王爷是如此的喜爱这枚扳指，在酒席宴前，这枚扳指又会引出什么故事呢？最后又怎么落到李莲英手里的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跟您说。根据历史记载啊，慈禧太后对翡翠是情有独钟，视之为皇家玉，不仅生前大量的收集，死后呢更是随葬无数的翡翠珍品。首都博物馆展出的李莲英的这件随葬翡翠扳指品质超凡，有人猜测呀很可能出自慈禧太后的赏赐，也有人认为或许是李莲英凭借自己的权势从某位亲王、贝勒或者王公大臣手里边索要而来的。到底怎么来的，咱们下期节目再跟您啊细说端详。得了，说到这儿，今天的节目告一段落。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也欢迎您继续收听稍后播出的好歌会说话节目，再见。 源远流长的文化长河，人类文明的永久财富，穿越中华民族五千年过往沉寂斑斑的记忆，回眸西方世界中世纪至今文艺复兴的精彩，奇人奇事，巧夺天工，古玩珍宝，流光溢彩。 每周六日上午十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兆赫，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背后的文化故事。 寒窗苦读收了谁的脸，半天又在落在你安全，你全空白寻找的人不选，眼神泪思念，二十四桥中别明月间，那苍头的诗不然都在前，留下枕边回味音温流回荡耳边，朦胧的月与你泛起唐宋元明清的夜，瞒着谁你的记忆轻轻唱，我送七言你数六弦，唐宋元明清一别，这回首灯过不见阑珊，可只有寂寞在流浪。 看星星中中星星无眠，远去的姑娘容你也遇不得，青石花落空一个字叫 戒指许转变，那残梦中问他不会重现，一句告别似祖飞很多年，微尘似无牵，风卷帘我天西江月，那轻轻留恋你的真诀别，真心之中没人间。